在疫情之下，大部分场地不开放给观众入场，至今亦都已经有几十名同奥运相关的人员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增加日本民众和外界对奥运安全性的质疑。近日亦都先后有参与奥运开幕式的制作人员被爆出丑闻。共同社形容，在东京都疫情加速蔓延之下，带着前所未有的混乱和不安，在毫无庆典氛围的情况下，奥运将会拉开序幕。财经消息，日本今日放假，所以休市。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 7.771， 日元 110.13， 瑞士法郎 0.919， 加元 1.256， 人民币 6.471， 英镑对美元 1.377， 欧元对美元 1.177， 澳元对美元 0.73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9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807.33 美元，卖出 1808.46 美元。在天气方面，受热带气旋烟花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中国东南部普遍晴朗。上午8点，台风烟花集结在台北的东南偏东大约41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横过台湾以东海域，并逐渐增强。同时，热带低气压查帕卡集结在河内以东大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越南北部沿岸移入北部湾。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同有烟霞，最高气温大约34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酷热，亦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喺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柏丽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兆康港铁站。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就比较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FM 926奥运第一台， 我是洪松仁， 洪德博士， 专业主持团队紧贴赛事资讯。 我是梁礼勤，好开心可以同一班专业评述员、资深港队运动员一起主持奥运第一台，仲有香港体育学院的专家同我哋全方位分享运动专业知识添。我哋一起嚟为港队打气啦！ 7月23号星期五， 各就各位 ，On Air， 奥运第一，唯有奥运第一台。 港台电视31节目新阵势， 奥运七月号手就位 ，Get Set Go！ 港台电视31黄金时间几多点？ 夜晚8点，星期一至五晚，晚晚黄金时间送上8点黄金五合一，由本地社会、历史、文化讲到自然生态， 节目新阵势， 一年五晚一样精彩。 港台电视31。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7月23日，国安处拘捕5名工会干事，涉嫌串谋发布煽动刊物。 721暴动案，7名被告判囚3年半至7年。 政府专家称，是否要打第三针新冠疫苗仍言之过早。 奥运开幕礼今晚举行，因应疫情不开放与公众参与。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021年7月23日嚟到8点08分啊，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港台电视31都有千禧年代。早晨啊，我系萧乐文。 同大家讲下天气嘅情况，而家外面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4%，仲有一个嘅酷热天气警告系生效紧嘅。嗱，讲紧啦，东京奥运啊，7月23日去到8月8日，即系话今日咧就系正式开幕啦。今晚嘅香港时间7点咧就系一个正式嘅开幕嘅时间嚟嘅。嗱，香港嚟讲咧，港队就话见到拎到超过40张嘅入场券，咁可以系参赛嘅。咁啊，包括一啲唔同嘅赛事，好似单车啊、体操啊、剑击等等呢一啲嘅项目噶。不过今年咧就即系大家都知道咧，其实东京奥运系延期一年嘅。呢一次嘅奥运咧系喺疫情之下咧系继续进行啦。除咗喺东京都话同埋佢邻近嘅3个县咧，所有嘅赛事系冇得系俾观众入场之外咧，其实咧东京本身咧都系疫情系非常之唔明朗啦。亦都见到日本政府之前咧系向东京都咧系颁布咗紧急事态宣言嘅。咁呢个系一路生效啦，系去到8月22日嘅。咁即系话咧，成个嘅奥运嘅举行嘅期间咧，都系喺呢一个嘅紧急事态宣言嘅期间入边。对于运动员嚟讲，喺疫情之下影响有几大咧？喺去到之后有啲赛前嘅集训啊，等等，或者成个比赛嘅过程会唔会都有啲嘅影响咧？这个都可以请一位嘉宾咧同我哋一齐倾下嘅。电话旁边有东京奥运香港代表团团长贝君琪，早晨。 早晨。 早晨，贝君琪，你而家系咪已经去到日本又去到东京啦？已经。 我喺東京，但係而家我去到我哋香港第一項比賽嘅啦，已經今日其實朝頭早開始咗嘅。 係， 我而家喺個賽場嗰度，係海之心個島嗰度啊，即係話離開東京近海海灣嗰邊嘅。 係， 咁有一個我哋今朝出賽嘅咧，就有單人雙桨嘅賽艇嘅。喺度舉行，我哋而家喺現場嘅啦，已經。 OK， 嗱，今日就你頭先講到啦，已經今朝早已經係第一項嘅比賽係會出賽嘅啦，有港隊嘅成員嘅啦。你哋其實主要去到代表團去到日本嚟講，其實最主要有啲咩工作嘅咧？可唔可以講下？ 嗱，咁當然我哋入境嘅時候受到嗰個檢疫嗰個過程係相當繁複嘅，咁啊亦都花咗好多時間嘅，證明安全先至俾入境嘅，咁就。都我哋大隊好運動員好都差唔多要花去到機場都要花3-4个钟头再一次檢測嘅先至可以入村嘅。咁而家我哋大部分運動員都係住喺奧運村裏面嘅，除咗有1-2几个項目譬如公路單車啊，佢哋會比較離開我哋東京遠啲嘅，去咗富士山腳下面嘅，咁比較相當遠嘅。 但系你哋自己去到仲有啲咩工作要去做？系咪都要睇唔同嘅比赛？ 我当然要好多工作啦，成个团队，因为我哋呢次代表团嚟讲，我哋因为疫情啊，同埋运动员嘅需求系嘛，咁我哋都尽量将我哋团队里面嘅工作人员、办公室嘅工作人员拣到最少嘅，咁而腾空啲位啊，俾咗我哋嘅医疗大队嘅，咁有医生有。物理治療師有按摩師，亦都有心理醫生一齊，生理科嘅專家喺度嘅。咁所以集中力量係照顧運動員嘅。 你話你而家去緊嗰個第一項比賽嗰個場館咧，有冇睇到？因為今年最特別就係即係都冇曬一啲現場觀眾啊嘛。你自己觀察到個情況係如何咧？又 我哋依個場地裡面而家環境都 OK 嘅。我哋依個喺個島嗰度嘅，咁就。我哋睇到比賽蛙艇比賽咧，那個航道裏面咧，都上面都有看台嘅。咁看台咧都係俾我哋各個國家嘅參賽代表團嘅嘅負責人啦、教練啦嗰啲喺曬度嘅。 有冇見到話即係除咗呢項比賽咧，其他運動員啦喺疫情期間都話啊，佢哋嘅即係賽前一啲嘅訓練，去到當地或者即係覺得個比賽都會可能有啲影響，有啲反映過咧，有冇聽到類似有啲咁嘅情況？ 當然我哋去村裏面會比較小心啦，因為最近傳聞有啲其他地方嚟嘅選手有確診嘅現象，咁變咗我哋運動員都要求運動員大家都要小心做好我哋嘅防疫措施嘅，我哋按照大会嘅守则做好每一日嘅体温测试啊，我哋垂液嘅检测啊，咁即系每天都做嘅。咁同埋我哋同其他嘅各个 個運動員好都保持一個相當距離嘅社交距離嘅。咁運動員都係專心專注於未來參加比賽啦，同埋每日都要去場館訓練嘅。咁而家都係好正常嘅。 剛才你讲到话即係都要保持距离啦，係咪即係佢哋自己选手之间都係唔可以有一个好直接嘅接触㗎，就算喺选手村入面。 选手村里面大家都譬如我哋喺餐厅咁都会见到好多人啦，因为毕竟全世界有成10000多个运动员会嚟到东京啦，咁当然分批嚟啦，咁估计住喺村里面就三数千人起码㗎啦。在餐廳裏面人都會相當多嘅，但我哋接觸會比較少，好少交談嘅，越少越少嘅。咁大家喺正常情況下都戴口罩嘅，咁係食嘢嗰時大家有隔離嘅，即係有膠板，每張台之間膠板都隔離得好有秩序嘅，應該話係嘛？咁顧問點都係大家好小心去進行防疫工作嘅。 係。因为即係头先都讲到有啲国家嘅代表团啦都话係有確診嘅个案出现咁样，所以都大家都担心啊会唔会喺选手村或者喺比赛啲场地有可能会有一啲感染嘅情况呢。咁你自己观察到头先有啲措施，譬如同唔同嘅选手都会保持距离啊，喺餐饮嘅地方亦都有一啲嘅措施係隔离啊等等啦。你自己见到整体嗰啲嘅防疫工作啦，即係主办方嘅防疫工作啦，做得够唔够严谨呢？你自己觉得 目前嚟讲，系村里面做得相当严谨嘅。咁大家最主要，大家嘅运动员都能够自律嘅。咁大家都会做好按照防疫嘅措施去做嘅。咁我估计只要大家小心啲，咁亦都唔需要过分忧虑嘅。 练习嘅场地咧，即系除咗选手村入边，因为佢哋都要练习噶嘛呢段期间。练习嘅场地，佢哋会唔会接触到噶？ 练习嘅场地当然。运动员以去练习嗰时都会有少少场地嘅工作人员啊，或者其他嘅选手都会碰到，但係都会有一定嘅距离嘅。咁我估计都係安全嘅。 我想知咧，即系万一啦，真系好唔好彩地，如果系有即系我哋港队嘅选手系接触过一啲确诊嘅选手，或者比較近距離啦，係共用過一啲設施，或者甚至係港隊嘅朋友係真係好唔好彩地係確診嘅時候，有冇一啲機制係話要係退賽，或者係有冇一啲替補嘅方法，有冇咁樣㗎？其實 咁當然而家都要有一個大會都有措施嘅，譬如你真係確診咗，當然要隔離啦。咁點為之為密切接觸者咧？就要按照嘅標準，即係話大會有個守則佢。點樣接觸啊？或者我哋隊之間會唔會進行多幾次測試啊？咁大致上目前嚟講所有嘅比賽都係如常進行嘅。我估計當然我哋全民有幾位，譬如南非足球隊有3位運動球員確診咗，咁當然兩三個就唔能夠參加比賽啦。咁琴日南非同日本都進行咗一場比賽嘅，咁日本贏咗1-0嘅，咁南非都有出賽嘅，唔會話成隊要隔離啊，或者要取消比賽資格啊，咁冇嘅， Okay, 如常進行嘅， 明白。嗱，對於即係東京奧運啊，今晚啊正式係一個開幕嘅時間啦。咁啊，即係比賽頭先阿貝君琪都講到話，即係今朝早已經開始有啲嘅比賽嘅咯。你又點睇咧？歡迎打你18723111872311。咁啊繼續歡迎大家打嚟嘅。咁另外有啲嘢都問下貝君琪嘅就係，我見你今年咧好似都有個設立咗叫做一個叫精英訓練科技支援中心喎。呢個係香港自己去到當地去設立，淨係俾港隊嘅成員，有咩用嘅咧？呢個主要係 這個我哋輔助我哋令到我哋，因為我哋而家精英運動員都係體院訓練嘅入訓嘅，咁體院有班專家，有班醫療隊伍咧，依次特別撥咗啲款出嚟咧，喺東京我哋奧運村外面咧建立咗一個中心嘅，咁有好應該有1500地方嘅，咁都係俾我哋運動員作適當嘅支援嘅，譬如喺物理治療方面啊，喺心理治療方面啊，各方面都會有一個配套，即係協助我哋。團隊裡面的有些突然的需求啊，咁佢哋都會入嚟村，我哋同佢安排咗 係個奧運主辦幫手嘅。咁呢個係體院特別嘅一個安排措施嚟嘅。 O K， 呢個係誒咪過往誒奧運都係冇出現過，第一次做嘅就係呢個係咪？ 啊，呢個應該第一次嘅。以往我哋大型比賽都係自己團隊裡面安排醫生啊、物理治療師啊咁呢一個配套。呢次我哋特別因為重視，因為喺疫情下，大家需要更加注意到安全係嘛？ 但頭先我聽你講話，好似都要係唔係一個小酒店附近嘅喎，係要佢哋即係譬如先講啦，啲物理治療師啊、啲心理醫生啊，要自己派咗佢哋去個選手村，定係佢哋本身喺個中心嗰度啲運動員自己嚟咁？因為我聽到好似個距離有啲遠咁啊，係嘛？ 有少少，但係佢哋通常我哋村裡面就我哋嘅醫療隊伍都好充足嘅。 係 咁體院嗰批特別安排的人員呢就都會入到村裡面，我們同他安排那個車輛接送的。運動員有需要去他們地方亦都會有專車送的。 OK， 另外我都想總體問一下，今年你自己對今屆奧運會對於哪些項目覺得港隊會有信心可以奪牌，或者你怎麼看呢一方面呢？ 這個當然我們的期望都會比較多，因為這次我們隊伍能夠拿到參賽資格的各類的運動的精英運動員都相當多的。能夠有獎牌，希望當然離開有幾個大項啦。咁我哋單車李慧詩啊，體操石偉雄啊，咁空手道啊劉慕常啊，咁其他啲運傷，譬如乒乓運傷啊，羽毛球運傷啊，甚至游泳、劍擊都有機會攞牌嘅。 OK， 好啊，唔该晒，宝君奇，同你倾到呢度。宝君奇咧就系、是、好啊，就系、是、东京奥运香港代表团嘅团长嚟噶，同我哋讲到运动员一啲嘅备战嘅情况啦，同埋佢头先讲到有一个叫精英训练科技支援中心，即系都系支援啲运动员，就系今届咧系第一次系设立噶。嗱，各位观众听众点睇咧？对于奥运，譬如今年奥运嘅气氛啊，那个投入程度啊，香港嗰方面又点样咧？会唔会特别留意边一啲嘅项目？你自己都会想喺电视机旁边咧？都会特别留意呢一啲嘅赛事咧，欢迎打你18723111，讲下你自己点睇，话有冇啲对于运动员嘅睇法，或者疫情之下有冇啲咩都特别关心有关于运动员嘅咧？打你18723111，18723111嘅。另外啦，就想讲下即系头先讲到即系运动员备战嘅情况啦，咁同埋运动员嘅支援啊，都可以问下呢位嘉宾嘅。咁仲有就系今年政府咧都有别以往啊，即系购入咗奥运嘅转播权啦，俾5间电视台可以系免费播出嘅，对于香港嚟讲，成个气氛有冇会提升咗咧？点样配合到东京各方面嘅奥运赛事同埋气氛咧？电话旁边有体育专员杨德强，早晨， 早晨， 早晨，杨德强啊，头先先问一下先，阿贝君其实已经去到东京嗰边啦，其实你而家喺香港定系东京噶？嚟紧会唔会去即系直接去睇啲赛事咁咧？又 我而家喺香港，我下星期先会去呢个东京嘅， 系。主要考慮是啲咩咧？即係咪你自己去到都會有啲嘅特別工作咧？因為下個禮拜都開幕咗幾日嘅咯。其實個奧運都 因為最主要咧，我喺香港咧，我都有一定工作要處理嘅。咁包括咧，頭先你都講過啦，奧運轉播嘅事啦，咁都今日開幕啦，咁所以咧，我哋都有好多工作咧係要即係喺香港都睇住嘅。咁同埋咧，第二個考慮咧就係、是、我下個星期去咧，有好多香港隊嘅項目咧，都係由下個禮拜開始一路去到八月初咧都會進行嘅。咁所以咧，我就比較選擇用喺一個下個禮拜嘅時間咧，我先會過去，一路去到閉幕。 你而家了解到啲運動員過到去，譬如呢幾日都陸陸續續過咗去啦，佢哋有啲賽前嘅備戰啊、訓練等等啦，有冇聽到佢哋反映啲咩？喺疫情之下，有冇啲乜嘢即係幫佢哋咁啊？ 嗱，剛才阿貝生都講咗啦，因為佢去咗東京嗰邊，所以佢就實地了解咗個情況啦。咁我哋喺呢幾日咧都有同啲教練啊，咁同埋有啲運動員啊都有接觸嘅。咁佢哋基本上咧就都覺得嗰個防疫措施咧。即係適當嘅，咁就佢哋自己盡量小心啦，亦都唔係太過擔心嘅。 有冇啲咩支援咧？即係實際上面嚟講，如果奧運村而家因為都見到話有一啲國家嘅代表團啦，都有人確診啊嘛，呢一方面會唔會可以香港方面都有一啲嘢，即係令到運動員安心一啲嘅咧？咁 其實咧，我哋香港嘅運動員咧，因為其實都係喺體育學院嗰度去訓練嘅。咁佢哋以往嚟講咧，都好習慣呢個模式。 因為在過去呢年多以來咧，體育學院都用了很多次咧，叫做封閉式的管理。咁、 嗯、 選手咧，基本上咧，喺裏邊訓練啦，咁就進出啊都好嚴格管理嘅。咁、 嗯、 亦都咧要遵守好多防疫嘅措施，然之後咧先可以令到佢哋過去喺啲年多裏邊咧，係喺呢個即係冇受到呢個感染嘅情況之下咧，可以繼續進行佢哋嘅訓練嘅。所以佢哋對於嗰、那個即係、就是、一個比較嚴格啲嘅監控啊。同埋點樣去保護自己啊？小心防疫呢啲咧，喺過去年多裏面咧，已經多次咧，我哋有同佢哋講過噶啦，佢哋都好熟習呢個方式嘅、 嗯， 所以咧，我哋對於佢哋嘅即係嗰個喺嗰邊嗰個訓練啦、啊，同埋比賽咧，我哋都覺得佢哋係可以自我管理個能力咧係高嘅，同埋都有信心嘅，即係、 嗯、 因為佢哋咧預備呢個奧運咧都準備咗好耐嘅時間啦，所以大家咧都好想咧係可以參賽。咁、 嗯、 所以就一定咧系会加倍小心嘅，同埋一样嘢咧就系、是、咧个选手村里边咧其实系非常之大嘅，咁亦、都当然啦，而家我哋听到有啲其他国家嘅选手系即系确咗诊啦，但系咧喺个村里边咁大嘅地方咧，未必一定会接触到嘅，咁所以只可以我讲就系话佢哋亦都知道咧系要小心防疫。所以咧，我哋都覺得喺呢個階段就盡量做好自己啦，唔需要太過擔心嘅。 所以整體預期都應該佢哋都會習慣嘅，因為頭先講話佢哋都過去呢段時間喺疫情時候都好多即係封閉式嘅訓練啦，都應該習慣咗噶啦嚇。 一來佢封閉式訓練啦、嗯，二來咧就係佢哋喺呢年多裏邊咧有啲隊伍咧都有出外比賽嘅，去其他地方，譬如參加啲資格賽咁。 嗯。 咁所有參加啲資格賽咧。都是要進入一個類似的泡沫裏面呢去進行的。 嗯。 那對於那些清潔啊防疫啊那些其實都有一套在這個國際體壇呢大家都熟習了。 嗯。剛才另外有提到除了講運動員賽事之外呢講到因為今年呢就是特別是政府是買入了一個奧運的轉播權再交給五間電視台播的嘛。你剛才都說工作是準備緊的其實是不是準備完曬的了已經是。 我哋始終準備工作咧，就由我哋五月買咗呢個轉播權開始，就已經陸續同啲電視台去傾啦。 嗯， 咁就亦都已經組成咗一個香港嘅轉播嘅團隊，亦都已經過咗去嗰邊噶啦。係，咁工作就一路進行緊。咁但係始終咧，就今日咧就正式叫做有個好大型嘅開幕禮。 嗯， 咁叫做正式開工啦。咁今日所以我哋都希望咧樣嘢係順利嘅。 嗯，呢、這個對於即係香港嚟講，點樣即係日本嘅東京奧運同香港連線方面有幾大幫助咧？有咗呢個轉播權之後，你自己期望即係整體香港嚟講參與奧運嗰個嘅氣氛又會係點？而家觀察到即係啲市民又對於奧運嗰個嘅氣氛又點睇咧？由香港嚟講， 我諗今次最大嘅分別咧就係、是以往嚟講就係啲商營電視台買咗轉播權啦，然後喺佢自己電視台度播啦。咁我哋今次咧就係、是、由政府買咗個轉播權，跟住咧就交俾五間電視台咧係免費咁去播嘅。咁、 嗯、 變咗咧嗰個覆蓋咧就一定會比以前闊好多啦、 嗯。 因為唔同電視台嘅觀眾都有機會睇到唔同嘅節目啦。咁第二樣嘢咧就係、是、唔同嘅電視台咧，佢哋都有唔同嘅做法嘅，有唔同嘅角度去處理呢啲節目嘅。咁、 嗯、 變咗可以比較多元化啲啦。咁第三咧就係、是、我哋今次買咗轉播權咧，亦都係加咗一個條件咧，就係、是。所有港隊嘅賽事咧，係一定要轉播嘅。 係， 因為以往咧，可能港隊嘅賽事有時比較上分散啲，或者重複咗咧、 嗯， 就未必全部都可以播翻嚟俾香港觀眾嘅。 嗯， 咁但係我哋今次咧，有咁嘅要求，亦都咧係幾個電視台成立咗一個叫做香港嘅團隊。 嗯， 咁所以咧就由個分工方面咧，都係由我哋民政事務局嗰度咧去負責嘅。即係如果就算同一時間係有唔同港隊賽事咧。我哋都會分派嗰個團隊咧，就兵分兩路或者三路咧，去覆蓋曬呢啲賽事，變咗咧，全部都會喺唔同嘅渠道咧，係有機會帶到翻嚟香港，等我哋香港運動員嘅比賽咧，可以一場不漏咁咧喺香港去轉播。咁我哋覺得咁樣咧，係對於我哋香港嘅觀眾、香港市民認識多啲我哋運動員。同埋我哋香港體育嘅發展咧，都係有一個好大嘅幫助咯。 聽落你哋嗰個轉播團嘅人數要好多，因為你哋所有賽事都要係包曬去影曬啊嘛，呢個係嘛？就唔係自己啲電視台自己再各自去揾嘅，係你哋嗰個團隊已經影曬啦，係咪咁？ 兩方面都有嘅。 嗯。 咁咧，我哋嗰個團隊咧，就係由幾間電視台咧，佢哋嘅人手集合嘅。 OK。 咁人數有十多人啦。 嗯。 咁跟住咧，各個電視台咧，其實同埋其他嘅傳媒咧，佢哋都有派啲記者。 同埋啲攝影師咧過去嗰邊嘅。咁變咗咧係譬如電視台本身咧，佢既係有一啲工作人員喺我哋個團隊裏面，亦都有一啲工作人員咧係專為佢哋個電視台咧去做佢哋自己嘅製作工作咯。 嗯，嗱，我見今年咧即係都話除咗即係電視頻道有得播之外咧，話喺康文署嘅一啲體育館度咧都有一個奧運直播區喎。呢、這個同電視台播嗰啲嘅賽事有啲咩分別嘅？點樣分配咧？呢個又？ 我哋嗰個咧直播區咧就以前都有嘅，咁喺以往嘅奧運會咧，我哋都喺康文署嘅場地啦，就方便啲有啲譬如去打波啊，或者啱出外嘅市民啊，佢都可以喺體育館嗰度咧睇到呢啲節目嘅。咁我哋今次咧喺亦都喺18區咧，每個區揀咗一個體育館，咁就做呢、這個轉播工作。咁我哋都係睇翻唔同嘅電視台睇下佢嘅節目啦。咁各個電視台嘅節目我哋都會播嘅。 OK， 嗱，楊德強，我哋轉頭翻嚟咧，再繼續同你傾下有關於奧運嘅賽事嘅唔同事宜。轉頭翻嚟再同你傾下。咁啊，楊德強咧就係體育專員嚟噶。其實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對於奧運點睇？對於唔同嘅賽事有冇邊啲特別留意咧？打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八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政府今日上昼大约6:40完成屯门恒顺园第六座受限区域嘅强制检测行动，大约300名居民接受检测，当中冇发现确诊个案。由于寻日录得一宗由迪拜抵港嘅初步确诊个案，初步显示涉及变异病毒株。病人在过去21日曾经在屯门居住，经评估后相关区域感染风险有机会较高，政府寻日决定将大厦列为指定受限区域。广东中山市发现一宗新型肺炎无症状感染，内地传媒报道由23日零时起离开中山市的旅客需要持有48小时内阴性核酸检测，并启动全市全员核酸筛查。報道指出，一名無症狀感染的23歲女子是中山一間公司的員工，居住公司單人宿舍。她上星期曾經從珠海金灣機場乘坐飛機到南京，並在南京和無錫市活動，回到去珠海之後再乘坐鐵路回到中山，7月22日凌晨確診，屬無症狀感染。出席東京奧運的捷克代表團確診多宗新型肺炎，據報乘坐包機的隊醫未有接種疫苗，他是底部之後機上首宗確診。捷克奧委會聲明指出，上個星期從布拉格飛往東京的包機在抵達日本之後被檢測出多宗的感染病例，已經意識到事態嚴重性，啟動調查確定機上人員是否遵守防疫規定。當地傳媒報道，對於沃拉切克登機的時候並未接種疫苗，另外很多成員在飛機上也都未有佩戴口罩。捷克奧委會遭受國內猛烈批評，總理巴比什認為是一宗醜聞。捷克奧運代表團受感染的包括參加沙灘排球的運動員以及隨團的工作人員。美國制裁古巴國防部長和隸屬內政部的特種新隊，理由是他們在今個月較早時鎮壓反政府示威活動中涉嫌侵犯人權。總統拜登表示，發表聲明說譴責古巴的大規模拘留和虛假的審判行動，形容今次只是開始，美國將會繼續制裁對壓迫古巴人民負有責任的個人。古巴外長羅德里格斯批評制裁毫無根據和帶有誹謗性，敦促美國將這類措施應用在美國本土發生的鎮壓和警暴事件。財經消息，美元對其他貨幣的匯價，港元7.771，日元110.14，瑞士法郎0.919，加元1.256，人民幣6.471，英鎊對美元1.378，歐元對美元1.178，澳元對美元0.736，澳元兑美元0.739，新西兰元兑美元0.69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7.41美元，卖出1807.92美元。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同有烟霞，最高气温大约34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酷热，亦有几阵骤雨。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要拎首先讲两宗嘅交通意外。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近红梅谷嘅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大挤塞，车龙排到水泉澳村。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近红梅谷有快线嘅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水泉澳村。另外，青山公路荃湾段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大河道亦都有意外，一大车多，经过要小心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现在是近管道入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尤丽村，狮子山隧道暂时都是正常的，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在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近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在彩虹村。在新界区西贡公路去九龙近南边围路回旋处一段是车多繁忙。另外大埔公路去九龙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马场。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社会就热烈讨论关于修订防贿条例第三条和第八条适用于行政长官。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如果她是受到一些本地的法律过度在公众问责受到限制，就会直接影响到她那个宪制的功能，但不是等于她没有网管，因为她是中央官员，大家都知道中央怎样管中央官员那一套监察。 星期六早上八至九，陈亮君、高福慧，星期六问责。 同堂细妹由细玩到大，家姐知道佢入咗监狱，心情一定好难受。 我姑姐讲到佢好曳，好曳啦，我哋又真系唔好觉咯。唯一就系觉得，点解佢咁多钱使嘅咧？咁有阵时撞到一啲熟人咧，咁佢都会好下意识叫佢哋唔好行埋嚟。苏哈，你要努力，我哋都唔会放弃你。我哋永远都会支持你。 记得留意今个礼拜日黄昏六点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 2021年7月23日，国安处拘捕五名工会干事，涉嫌串谋发布煽动刊物。 721暴动案，七名被告判囚3.5年至7年。 政府专家称，是否要打第三针新冠疫苗仍言之过早。 奥运开幕礼今晚举行，因应疫情不开放与公众参与。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嗱，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啊！头先同大家讲到咧，有关于奥运，今晚咧正式开幕噶啦。咁啊，头先都讲到港队嘅成员啦，都陆陆续续咧去到东京嗰度啊。咁啊，而家见到咧疫情之下咧，即系大家都会担心啦。喺选手村啦，亦都有一啲嘅确诊个案出现。对于一啲嘅港队成员，会唔会有啲咩影响咧？佢哋喺赛前嘅集训又好啦，成个比赛好啦，会唔会都有啲咩影响咧？你自己啦，对于奥运嚟讲，成个过程有好多唔同嘅赛事啦，你自己有冇特别留意边一样，或者对于港队嚟讲，觉得边一个项目可能系有信心，可能攞奖等等咧？自己点睇咧？欢迎打嚟1872311，1872311嘅，继续同电话旁边嘅嘉宾一齐倾啊！有体育专员杨德强，杨德强头先就讲到有关于转播嗰度啦，但系除咗转播之外，喺东京奥运举行嘅期间咧，其实政府有冇任何一啲即系配合呢个奥运嘅盛事，去可以一齐推动香港嘅体育发展嘅咧？有冇其他嘅活动啊，或者系措施会推嘅咧？ 其实我哋推动呢个体育发展咧，就唔系净系奥运期间嘅，咁咧就喺其实咧一路喺。是一个持久的工作来的，所以呢就不是说只是奥运期间。咁但是我们今次呢亦都因为这个转播权啦，咁所以呢就在很多方面的工作呢都是加强的。等等啊，sorry啊。 是。 系啦，啱啱咧就系同紧咧就体育专员杨德强咧系同我哋倾紧嘅，咁佢都话咧而家就仲喺香港嘅，不过稍后咧都会过到去东京嗰边嘅即系体育场馆嗰度咧去同一众嘅即系港队成员咧去支持嘅，同埋了解佢哋嘅情况嘅。咦，杨德强继续系咪喺电话旁边啊？ 清楚啊。 是 OK 好楊德強聽到好。 好繼續。剛才因為條線收得不是很清楚。 不緊要不緊要好。繼續講一下先剛才你講到有關於即係在奧運期間都有很多東西可以配合嘛，在香港方面是怎樣啊，繼續講一下先。 就其實不是只是奧運期間的，我們這個推動體育發展呢是一個即是持久的工作來的。所以我們今次呢除了說有五間電視台去轉播奧運之外呢，我們都是特別在那個轉播的條款裡面呢是加了呢就是說喺嚟緊呢一年咧，我哋嘅電視台咧都係要繼續咧係轉播我哋一啲本地嘅運動員嘅消息同埋一啲賽事嘅。咁我哋覺得咧呢、這個先至係可以咧更加持久咁樣咧去推動呢個體育嘅發展。咁所以咧嚟緊咧喺呢一年裏面咧喺各個電視台裏面咧我哋都即係預計咧係會有更加多關於我哋香港運動員嘅消息啦，關於我哋一啲本地嘅賽事咧都可以喺電視嗰度睇到嘅。 主要是電視嘅啫，因為我見之前嘅講法咧，就即係包括霍啟剛啦，港協暨奧委會副會長都話，即係希望同電視台合作之餘咧，另外都話喺奧運即係都會辦一啲社區活動嘅喎。呢、這個係以你所知係點樣嘅？所謂社區活動係 嗱，社區活動咧，其實咧喺恆常咧都搞好多嘅。我哋無論係政府嘅康文署啦，以至到咧同港協暨委會啦，同埋佢屬下嗰有70多個體育總會咧。其實就每一年咧都搞好多項嘅體育活動同埋一啲推廣嘅節目嘅，咁去到即係其實遍蓋涵蓋曬咧好多項嘅運動，亦都有適合咧唔同年紀同埋唔同能力嘅人士嘅需要，唔係一定運動員嘅，有一啲係啲初級嘅班組，亦都喺我哋好多康文署嘅場地咧係同體育總會合辦嘅，咁所以呢啲咁嘅項目咧係會持續去進行嘅。咁同埋一樣咧，就係我哋亦都喺一年之前咧係宣布咗咧，就係我哋會增加對於啲體育總會嘅撥款啦。咁就係會分四年咧，由3亿咧係加到5亿嘅。咁呢一個咧就係最主要係俾我哋體育總會咧係多啲資源去做一啲青訓啦，同埋做一啲地區嘅推廣工作，同埋咧亦都係可以對於佢哋體育總會嘅人手咧，係可以增加啦，咁變咗佢哋嘅資源係比較充裕啲。咁我所以相信嚟緊咧，好多方面配合咧，係會更加多嘅體育嘅活動咧，可以喺地區嗰度去進行咯。 講到除咗頭先呢啲嘅活動啊，或者電視機上面見到可能更多配合奧運嘅節目等等啦。不過今次咧，我見到阿徐英偉局長啦、民政事務局局長啦，都講到話視乎疫情嘅發展，因為過往咧好多時候奧運完咗之後咧，就有國家隊嘅訪港團嘅。咁而家個安排，以你所知係咪暫時都係冇呢一個？因為大家都關注，即係奧運嗰個氣氛係咪可以繼續延續落去咧？咁呢個安排，以你所知而家係點㗎？ 暫時我哋未有呢方面消息啦，因為喺國家隊咧，佢哋因為佢哋而家喺翻去內地咧個檢疫安排咧都好嚴格嘅，咁所以咧就暫時佢哋未有話會去其他地方去訪問嘅一啲計劃咯。我哋未收到呢方面嘅資訊。 明白。嗱，因為過往好多時候奧運之後咧，都會有一啲嘅運動項目啦，攞獎之後咧，都話可能對嗰個項目咧係特別嘅發展係會多啲啊，或者政府投放嘅資源會多啲啊。自己其實預期喺奧運之後咧，對於即係本地嘅體育發展嚟講，會有幾大影響咧？咁 嗱，我哋咧每四年一次咧，都會就我哋嗰、那個體育發展啦，特別嗰個精英項目嗰個制度咧，會做一個檢討嘅。咁就因為今年奧運係延遲咗一年啦，所以我哋呢個檢討咧，亦都係褪咗一年啦。咁我哋每一次咧，其實都係會睇翻曬我哋過去呢四年喺唔同嘅體育嘅項目做成點樣咧，個資源分配係點咧咁。咁而家咧其實我哋有一個計分制嘅，咁就係咧，如果啲體育項目佢係達到一個分數咧，就會成為一個精英嘅項目。咁跟住咧就可以納入咗去體育學院嘅發展嘅計劃裏面。咁、那個資源方面咧就係會有特別嘅調配嘅。咁呢個就係而家或者過去啲十多年裏面咧都做緊一個咁嘅制度。咁我哋會喺奧運完咗之後咧，會檢視一下而家呢個計分制 有冇需要調整呢？係唔係需要收緊啦，或者放寬啦，或者將嗰、那個因為我哋個整體嗰、那個運動嘅水平係高咗啊。咁譬如我哋嗰、那個計薪嘅制度係咪需要有啲調整呢？譬如話係唔係要比較重視啲呢個青少年運動員嘅發展啊？喺嗰方面嘅分數都要有啲即係要求呢咁樣。咁呢個我哋會全盤去睇嘅。咁所以最主要都係睇翻。而家嚟講集中就係喺奧運方面嗰個備戰啦，同埋睇下奧運之後嗰、那個大家嗰、那個嗰、那個結果啦。咁、跟住我哋會同港協嘅委會啦，同埋體育學院咧，會做一個詳細嘅分析嘅。 咁你自己啦，或者點睇好今年即係、就是、有入場券出賽嘅港隊有邊啲項目？你係覺得啊，即、就、係、是、最大機會可以奪獎嘅咧？ 我哋今年就好多項目入到圍啦。咁其實我哋過去呢幾年呢，因為俾咗好多資源喺呢、這個精英運動方面發展嘅。佢哋運動員都好多機會出去參賽，亦都攞到好好成績。我哋有好多個項目呢，而家運動員都係可以去到世界前列嘅水平。咁如果你話要喺奧運攞獎呢，其實基本上呢都你睇返佢過去呢幾年嗰、那個走勢呢都可以預測得到嘅。咁去到呢一刻呢，如果你話在那個世界排名去到前八或者前十呢，就會有機會呢是可以去到即係爭取獎牌囉。咁、我哋而家睇返呢，我哋有幾個項目呢都有運動員喺前列嘅位置啦，包括游泳啦，包括我哋單車啦、空手道啦，以至到我哋劍擊啦，乒乓波、羽毛球呢啲都係我哋有運動員呢可以躋身到喺世界嘅排名呢前列嘅位置嘅。咁、 okay. 所以咧，呢啲都係值得我哋留意嘅項目。咁但係當然啦，即係我哋就算有一啲唔係今屆有機會話可能有機會攞獎，但係有啲項目都有潛質嘅，我哋都希望大家咧都留意即係其他嘅項目啦。 OK， 好啊，唔該曬體育專員楊德強同你傾到呢度。咁楊德強咧就係同我哋講到有關於即係奧運嘅備戰情況又好啦，日後喺奧運之後咧有啲乜嘢嘅活動或者在電視台怎樣配合呢，可以是延續整個體育在香港的發展，無論是本地的即是普及化還是精英化等等。這樣這個呢就繼續歡迎大家打來18723，講到有關於奧運方面哪些項目你特別留意呢，或者今年在東京的奧運會延遲了一年，你自己有沒有什麼特別留意呢？在疫情之下你自己有沒有特別對於奧運有什麼看法呢？歡迎打來18723118723的。電話旁邊有林先生打上來，早晨， 系早晨， 你好，请讲。 系早晨，阿林，阿杨生系嘛？ 我姓萧嘅，请讲。 系系冇错。咁啊，今次咧，香港政府咧包揽到嗰个转播奥运旗，呢、這个对我哋香港人嚟讲系一个十分大嘅喜事。喂，多年来咧，香港电视咧，转播奥运旗咧，俾嗰啲电视台个个独家播送，变成嗰啲80%的香港收睇的嗰啲免費電視的觀眾咧，都看不到有關奧運的節目。但係今年咧就不同，咁啊香港政府啊包攬到轉播權，呢、這個好事，我哋又讚賞香港政府。 你奧運期間係咪都會係咁 轉播咧？我希望咧個而家香港啊嗰啲人咧，除了關心我哋香港運動員嘅比賽之外，更加嘅希望睇到我哋嘅國家隊喺奧運上面嘅表現同埋比賽。咁啊，香港如果香港嗰個運動員嚟講，老實啊，奪獎牌嘅機會就好少嘅。但係國家隊唔同，佢好多項目咧都有機會就奪獎牌。咁啊，應該包攬嗰、那個。我哋國家隊嘅比賽嘅項目啊，咁啊俾嗰香港觀眾睇下。佢嗰啲冇國家隊對香港轉播咧，就係開放嘅。 Okay. 你就任意咧，各電視台轉播嗰個香港嘅國家隊去嗰個奧運嘅比賽嘅。 林生，你有冇留意港隊啊？除咗國家隊之外都，港隊有啲咩項目？ 港隊有嘅。李維新嗰啲單車，我哋要必睇嘅嗰啲。你嘅除了呢之外咧，你國家隊嘅所有比賽，你比如講你個國家隊嘅三大嘅女子嘅大球嘅比賽，籃球、排球、足球，呢、這個係非常之好睇，而且非常之關鍵嘅。咁喺香港，我呼籲 香港的電視台能夠轉播國家隊去嗰個奧運上面的比賽，俾我哋香港嘅觀眾睇下。 好啊，唔該曬林生。頭先你應該係講緊單車嗰個係李慧思，係啦，呢、這個。補充翻呢個資訊先。咁啊，另外咧講到東京都咧，即係主辦奧運嘅一個城市啦嚇。尋日咧都見到佢哋嘅確診話，即係新冠確診病例去到超過1900宗。咁啊，睇翻尋日起計之前一個禮拜嘅數啦。咁啊，比較翻再對上星期啦，哇，都個確診嗰個個案咧話係多咗即係一半咁樣嘅超過。咁啊，見到有當地嘅專家都評估啊，嚟緊八月嗰個疫情可能會更加嚴重。其實民間對於喺即係東京啊，或者喺日本啊，民間嚟講，對於奧運嘅舉辦，佢哋係點睇嘅咧？即係支持同埋反對搞奧運嘅聲音嚟講，佢哋嗰個嘅考慮又係點樣嘅咧？咁呢個咧都可以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傾嘅，有日本早稻田大學亞洲太平洋研究科博士候選人馮嘉誠，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馮嘉誠，不如講下先，因為我見到話。而家呢兩日都係即係超過1000宗啦，淨差唔多去到2000宗嘅確診啦，喺東京。其實民間你自己見到啦，對於奧運嗰個反應係點嘅咧？ 其實啱啱睇翻，譬如四月嘅時候咧，嗰、那個民間反對搞奧運嗰個嘅情緒應該係最高。即係就算佢哋唔反對取，即係佢哋可能有啲人要求取消啦，有啲人要求延遲啦。但係嗰陣時見到啲民調咧，差唔多有七成人係話要求即係起碼延遲或者係取消成個選舉。咁但嗰個奧運，咁然之後調翻轉支持咧，其實得兩成幾至三成。咁我諗反對嘅聲音或者要求延遲嘅聲音，其實最近呢幾個其實係慢慢咁樣消退咗嘅，但係支持奧運即支持繼續搞奧運嗰個嘅聲音，其實就一直都係維持住30%+。咁所以你見到國家即係成個國家對搞唔搞奧運啊，或者應唔應該延期，其實嗰個聲音都幾分裂嘅。 嗯，但你話佢哋反對嗰啲聲音消退咗，又代唔代表佢哋係好投入成個奧運啊，或者成個市面嗰個嘅氣氛又熱唔熱切咧？其實你見到 見到睇。地方啦，因為有啲地方可能嗰個嘅即係防疫政策冇咁嚴啦，咁可能有啲人可以去即係睇下，即係睇啲人去練習啦。咁講有啲地方就可以做到呢樣嘢，但係譬如有啲地方可能東京嗰啲疫情比較嚴重啲咧，咁其實嗰個嘅聲音就似乎係即係唔係話即係一面倒咁樣去支持咯。 嗯，可唔可以講下先？即係兩邊無論你頭先話都幾分裂喎，啲支持有啲反對，反對咪最主要就係擔心嗰個疫情會繼續延續落去，甚至係擴大，定係咩原因咧？ 我諗最緊要係擔心疫情會擴大，因為其實都有啲即係專家會擔心話，譬如會唔會因為你咁多海外選手過嚟嘅時候，會唔會有機會即係令到成個奧運呢一個項目呢個 event 變咗做一個即係超級傳播嘅一個契機咧？咁尤其是日本，你都見到過去嗰段時間，其實嗰、那個即係疫情咧個數字都係起伏不定啦。然之後嗰個嘅檢疫人數，其實即係嗰個即係打針嘅人數，其實都係得大概40%+，其實都唔係算好高。咁所以我諗呢啲咁嘅數字都會令到啲人擔心，會唔會就係為咗搞呢一個嘅 event， 然之後即係搞咗啲項目，然之後就將成個日本就擁咗入個火坑入邊咧？咁我諗啲民眾都擔心呢樣嘢嘅，其實。 民眾就有疫情方面嘅考慮啦，擔心啦，有啲反對嘅聲音啦，咁但係贊成方面係咪最主要都係經濟考慮咧？其實因為聽你咁講，除咗政府贊成繼續去辦奧運之外咧，有一小部分嘅人士都係即係民眾嚟講都係話贊成搞奧運嘅喎，佢哋係咪都係主要經濟嘅考慮大啲咧？ 經濟考慮固然有啦，因為即係其實。我諗，譬如點講，商家就自然會想希望繼續搞嘅，有啲就會因為始終啲係俾咗好多嘅即係贊助啦，即係俾咗資助。如果取消嘅話，雖然政府會賠翻錢啦，咁但係佢本身係投資咗好多錢落去，都未必會即係全數攞得翻嚟。咁第二就會係其實成個奧運本身即係點解日本會去競選參，即係去搞呢個奧運咧？其實嗰陣時都係想透過呢個奧運呢個大型嘅項目去即係 sell 一啲嘅信息嘅。第一個就係 sell 日本，即使喺經歷咗2011年呢個嘅大地震啊，同埋過去嗰廿幾年嘅經濟蕭條或者經濟呢個不景氣狀況，都可以展現俾人睇，我哋係復興嘅，我哋係翻咗嚟嘅，即係日本係可以重拾翻一個大國嘅一個形象出嚟。咁我諗呢個係過去政府都一直好想宣傳，咁有啲人都確實係認同呢一個咁樣嘅信息嘅。 但呢個信息喺疫情之下應該出唔到，係咪咧？ 呢個疫情，我諗而家大部分都會覺得呢一個信息 暫時嗰個形象就唔係太好，因為本身希望可以透過奧運係帶動到成個國家嘅旅遊業嘅，咁但係而家你都入唔到去，咁所以呢一個經濟上嘅效益似乎就唔係太大。咁但係可能啲人會就轉頭諗緊，哦，如果日本調翻轉可以透過呢個奧運係攞幾個金牌嘅話，可能就令到成個國家對呢個奧運嘅睇法唔同啦。我起碼都覺得啲人努力係冇白費嘅，或者呢個少少犧牲係有換嚟一定嘅成果。咁我諗而家政府咧，我諗主要係嗰個算盤都希望係可以透過呢、這、一個即係運動項目係可以挽回一啲民心咁樣。 但講到話其中一個考慮就係經濟啦，即係奧運都可能之前都投入咗好多嘅成本、好多資源去起唔同嘅設施啊，亦都有好多準備工作啊，亦都係涉及好多嘅收益嘅。即係如果搞得成個奧運，不過而家見到就話好多嘅賽事都要閉門作賽啦，冇觀眾啦。呢、這個對於頭先考慮經濟因素嚟講，其實少咗呢一筆喎。仲係唔係真係有咁大影響咧？即係搞奧運從而得到啲經濟效益嚟講。 其實分兩 part 啦，即係第一 part 就係對 IOC 即係國際奧委會嚟講，咁我諗佢搞得成嘅，基本上就一定可以去收工噶啦，因為佢可以轉播權係最大嘅收入。咁而取唔取消呢個奧運項目，其實好大程度上都要睇國際奧委會係咪認可，因為本身即係東京也好，或者日本政府都好難可以單方面就話取消成個議會，成個奧運會，係因為如果唔係佢哋就要去賠好大嘅錢，即係佢賠翻 IOC， 咁呢個係佢哋冇乜可能去。單方面取消的因素，咁對日本政府嚟講咧，佢哋所擔心嘅就係如果取消咗成個奧運項目嘅話，佢哋要賠翻嗰啲嘅贊助啊，咁嗰度嘅錢咧就會都好大嘅，因為其實睇翻成個奧運項目，我諗投資咗大概睇翻啲數字都話大概150万美金，150亿嘅美金啦，咁即系围翻港纸都成1200亿，咁其實都係個好大筆嘅數目嚟嘅，咁日本政府係咪可以咁容易去？還翻啲錢出嚟啦，咁大家都會有啲咁嘅憂慮。咁所以其實後屘都有啲專家再分析就話，其實成個日本就算再搞奧運都好啦，其實對成個日本嘅 GDP 都唔會話真係好大正面嘅作用，反而係日本之後點樣搞唔同嘅譬如財政計劃啊，或者其他經濟復興嘅政策，呢啲嗰個對成個 GDP 嗰個嘅效用可能仲比奧運更加大。 但睇翻成條數，即係其實搞奧運定唔搞奧運，對嗰、那個即係經濟冇蝕得咁多咧。 對經濟其實後尾啲人都講翻，其實可能你佔翻個 percent 都係講0.几%，其實就好容易可以冚翻筆數。咁所以我諗都有啲專家就批評話，其實既然嗰筆數唔係咁大，點解仲要去搞咧？咁我諗而家所以好多人就開始將個矛頭就指向咗會唔會一個政治嘅問題或者政治嘅嘅因素，所以令到日本政府堅持一定要去推動呢個奧運。 政治嘅因素有啲咩考慮咧？有 最重要就會係嚟緊有兩個選。兩個選舉咧，一個就係日本自民黨嘅內部，即係黨入邊嘅選舉啦；另一個就會係眾議院嘅選舉，因為佢係咪都要今年十一月一定要搞個眾議院選舉嘅？咁我諗當初個算盤就係希望可以透過一個好大型嘅國際運動啦，即係好成功舉辦咗盛事出嚟，咁就可以令到自民黨嗰個民望可以拉翻高。咁因為大家都擔心冇咗安倍晋三之後，自民黨即係而家執政黨會唔會就人氣一蹶不振咧？咁我呢個會係其中好大誘因，點解堅持一定要去搞？ 就調翻轉嚟講，如果一個奧運而家係即係順利係舉行啦，而如果疫情冇好大嘅擴大嘅話，係咪對於即係執政黨嚟講就係一個即係可以攞分嘅位咧？嚟緊大選嗰度有啲著數咁咧，係咪？ 相信佢會係用呢個咁樣嘅計法去諗啦，但係當然呢個都是一個豪賭啦。即係如果突然間 touch wood 你喺呢個選呢個運動期間，或者可能運動員咗突然之間有爆疫嘅情況出現，咁其實都會係即係一下子全部嘅矛頭都會指翻去政府嗰邊。 因為我見之前有一啲嘅在野黨都話提出對首相菅義偉有個不信任動議嘅，最主要係咪就係因為疫情嗰、那個繼續搞奧運嗰樣嘢咧？呢個都？ 其中一個疫情繼續搞奧運啦，第二樣嘢就係因為本身啲抗疫官員喺處理疫情嘅期間，可能有啲係即係佢講嘅政策一套，但係佢執行嘅即係佢自己私底下可能又會同人去即係有聚會啊，咁呢啲咁嘅咁樣嘅例子其實都有幾單嘅啦，咁所以都好影響本身成個內閣嘅民望嘅。 我見到咧除咗話即係頭先講到話民間有唔同咧，有支持有反對嘅聲音啦，有啲唔同嘅考慮啦，經濟嘅政治考慮啦，我見到其實有啲今次奧運咧有啲嘅全球合作夥伴嘅最高級別贊助商，咁佢哋咧就 即係其中一個贊助商咧，就係阿豐田。豐田咧就話，即係唔會派咧代表去到出席東京嘅奧運開幕禮，亦都唔會喺日本國內咧播放同奧運相關嘅廣告咁樣講。呢、這個其實係反映啲咩咧？即係係咪商界自己本身都覺得即係搞奧運對佢哋經濟幫助唔大，所以從而有一個嘅立場宣示，就話啊，我哋都同奧運唔好有咁多呢一啲頭先講嗰啲廣告播放啦。咁定係佢哋純粹係因為見到個民間有好多呢啲反對聲音，所以佢哋都即係企翻去民間嗰邊，定係點嘅咧？ 我諗係兩邊都有嘅，因為都擔心個企業形象，即係你變成咗好似喺後面幕後要推動嘅黑手咧。即係如果你俾人去扣連咗呢個關係嘅話，咁就對成個品牌嘅形象都好大嘅打擊。咁所以因為日本始終喺之前啦，其實呢幾個月都算好啲，即係之前嗰個反對聲其實再強啲嘅。咁我諗呢個都會影響到啲企業到底諗緊，我俾咗錢去 sponsor 之後，咁我係咪應該某一啲位都要即係好似展現翻一個即係道德責任出嚟，咁啊唔去有咁大嘅關聯咧。咁我諗呢個都會令到佢哋有咁嘅因素考慮到。 頭先講到搞奧運，其中一個考慮都係即係彰顯國力咁樣啦。不過見到呢段期間搞奧運咧，譬如東京奧組委有啲醜聞啦，啲官員亦都因為歧視嘅言論要即係辭職等等啦。呢啲會唔會都影響日本成個形象咧？ 我諗呢啲形象好快，即係呢啲形象喺你搞奧運期間咧，就見到就好可能好矚目。咁但係完成咗成個奧運，其實呢一啲我自己覺得咧，呢啲嘅即係爭議咧，其實好快就會俾人擺平咗一邊，因為始終完成咗成個奧運項目。咁同埋其實過去呢一段時間，即係落咗台之後，其實都冇乜特別再炒翻呢啲嘢嚟講嘅。咁所以見到我諗成個至少喺日本嚟講，成個民間對呢件事即係當然會繼續有關注啦，咁但係嗰個影響會唔會咁大？咁我相信都已經過咗。 好啊，唔該曬馮家成，馮家成同你傾到呢度。馮家成就係日本早稻田大學亞洲太平洋研究科博士候選人嚟嘅。 警方国安处昨日朝早以刑事罪行条例第9同埋第10条拘捕两男三女，年龄介乎25至28岁。大律师黄宇日话，刑事罪行条例第9同第10条在有基本法同香港人权法案对言论自由同人权的保障之下，这条条例应该怎样诠释有待法庭判决。明报报道。 成报的报道就提到，香港言语治疗师总工会五名骨干涉嫌串谋发布煽动刊物被捕，外界关注经典著作《动物农庄1984》等会不会犯禁。《动物农庄》是讲述动物反抗人类统治，而1984就预言政府以极权监控人民。外界关注会不会犯禁，是不是日后只要有涉及对政府不满的隐喻都属于煽动。警务处国家安全处高级警司李桂华表示，批评政府没问题，最重要是不能够有煽动意图。成报报道。 大公报报道，东京奥运会将会在香港时间今晚7点在东京国立竞技场举行开幕式。由于新型肺炎疫情的关系，今届的东京奥运已经是延期一年举行。开幕式亦都因为疫情形势而出席嘉宾人数锐减，原本可以容纳68000人的观众席，咁将会大幅收紧去到只有950人出席，其中包括以日皇德仁为首的东道主相关人士，大约是150人。中国代表团将会是第111位进场，而中国香港代表团就是第170位进场。这个是大公报报道。 經濟日報報導，坐落將軍澳百勝閣的本港第一間中醫醫院最快2025年開幕。中醫醫院發展計劃辦事處總監張偉倫接受經濟日報專訪的時候透露，開業第一年會設內科、外科、婦科、兒科、骨科、針灸等6大分科服務。醫院初期只有門診和日間治療，最快第5年全面展開所有住院和門診服務，但期間會逐步擴至23個專病項目，其中60%服務由港府資助收費，剩低的就以市場導向定價，當中大約10%設收費套餐。經濟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日前沙特阿拉伯領事兩名的獲豁免檢疫子女確診新型肺炎，其後被發現他們在自我隔離期間曾經外出逛街和用膳，涉嫌是違反本港的防疫規例。直至昨天下午，港府終於回覆證實涉事的外國駐港領事官員子女是獲豁免人士，違反了本港對相關人士實施的豁免條件。衛生署已經取消他們的豁免人士資格，並且將他們送往接受強制隔離。至於會否作出進一步的檢控行動，衛生防護中心總監林文健就說，政府是會同律政司商討。《東方日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政府即將啟動區議員宣誓程序，最新消息指政府下星期內將會向大約66名區議員發信，列明他們涉嫌觸犯負面清單行為，並將引用區議會條例取消他們的議員資格。據了解，政府將給予3日時間區議員解釋，如果上述66名區議員最終被取消資格，加上目前大約250個空缺議席，18區區議會民選連同當然議員將會只剩下大約150人。星島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明報社評說，721元朗襲擊事件，其中7名涉案的白衣人暴動罪成，分別判囚3年半至7年，是至今判刑最重的反修例風暴案件。法治社會不能姑息暴力，721襲擊事態惡劣，而懲罰必須要反映案件的嚴重性。社評說，今次的審訊並未觸及警方在721襲擊當中的表現和角色，事件對警民關係所造成的深遠傷害，很難以一句向前看來消除。明報社評。 成報社論，元朗721事件全港震驚，警方事後拘捕63人，7名暴動等罪名成立的白衣人昨日在區域法院判刑，最高刑期是7年。社論說，家園有危險，有報案，交警方處理，香港是法治社會，怎能夠自我執法，綁住國旗去襲擊他人，更加不是愛國者所為，無論持什麼理由，犯法就是犯法。成報社論。 大公報社評就說，警方國安處破獲一個利用出版刊物來到荼毒兒童的攬炒派組織，說明攬炒派已經改變手法，將街頭暴力硬對抗轉向深耕，滲透藝術、出版、表演等文化領域，搞軟對抗，更加是有欺騙性，亦都更加危險。社評說，軟性宣傳對抗滲透藝術文化影響市民，正是需要清理的重點領域。大公報社評。 文匯報社評說，世衛秘書長譚德塞近日表示，第二階段溯源計劃要在中國進行更多調查，研究重點之一是假設中國違反實驗室規程造成病毒洩漏。國家衛健委昨日表示，不接受不尊重常識，亦都違背科學的溯源計劃。社評說，任何將溯源政治化、搞情報溯源，只會破壞全球抗疫合作，讓世衛公信力掃地。文匯報社評。 一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青山公路荃湾段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大涌道啦。咁而家青山公路嘅荃湾段入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唔系大涌道，系大河道啊。近住大河道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宝光商业中心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比较影响到咧就系城启道去翻太子道东咧就比较挤塞。咁再讲多次啦。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宝光商业中心的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咧就比较影响到城启道去翻太子道东咧就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梅公路的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近住博康村一段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去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着北角码头一段车多排到去太古城。在九龙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着奥运站慢车在慢线最主要影响，车龙排到去南昌站。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都是挤塞，龙尾在翠屏南村。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南边为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就康湖居，后少少近着津桥那段来回方向都是比较挤塞。荃湾路出九龙，近着晋升工厂大厦一段就慢车，龙尾排到去海湾广场对出。荃湾荃锦公路去返荃锦交汇处，排到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着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马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阿妈今日打咗十几次电话俾我，叫我翻去食饭，但系我都开心噶。 虽然阿爷唔认得我哋，但都知道我哋锡佢噶，因为我哋成日陪佢咯。 多了解，多关怀认知障碍症患者，上社会福利处网页睇下全城认知无障碍大行动嘅资料啦。 仲可以参加有关课程，登记做认知友善好友添。 FM 九二六奥运第一台。 我是何正， 梁禮勤， 我是徐家龙， 我是江澄。 专业主持团队一星期七日紧贴赛事资讯，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奥运第一台， 下午四点半体坛动静430， 星期六晚上七点十项全能， 星期日晚上七点半奥运动静730。 七月二十三号星期五起， 各就各位 on air 奥运第一，唯有奥运第一台。 2021年7月23日，国安处拘捕五名工会干事，涉嫌串谋发布煽动刊物。 721暴动案，七名被告判囚3年半至7年。 政府专家称，是否要打第三针新冠疫苗仍言之过早。 奥运开幕礼今晚举行，因应疫情不开放与公众参与。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关于东京奥运在东京发布了这个紧急事态宣言的期间，东京的奥运开幕礼都会以一个闭门的方式去举行的，即不会开放给观众入场，而出席的人数亦都会减到去1000个人以下。见到上年9月因为病而辞去首相职位的安倍晋三都说，因应这个的东京的防疫的情况，所以都不会出席今日的东京奥运的开幕典礼的。另外香港方面，现在港协企奥会的资料就说有46名的运动员出战13个项目，包括游泳、羽毛球、单车、马术、剑击、空手道、体操、帆船等等的。你又怎么看呢？对于香港港队参加这些赛事夺奖的机会有多大呢？你自己怎么看？欢迎打你1872311，对于整个东京奥运的看法都可以讲一下。电话旁边有刘先生，早晨。 大家好，我是刘生。 是，请讲。 是，我是一个运动爱好者，咁就特别钟情于水上活动。 是， 咁我就当然是支持搞奥运啦。尤其是都是钟情于这些水上活动啊，跳水啊、游水啊、海艇啊、滑浪风帆啊。咁我希望迟啲啊，如果有机会可以搞埋潜水添。 OK， 潜水，有冇呢啲项目噶？其实过往其他国家，以你所知。 以我所知又應該冇啦，因為都在於保險啊、安全嗰方面問題啦。同埋我想講咧，關於疫情嗰方面咧，如果嗰啲所謂反對嘅人士都仲係咁嘅風態，又驚又剩咧，就真係以後都唔使搞噶啦呢啲活動。 不過疫情都真係比較嚴重嘅，喺東京嗰度而家都，即係佢哋啲民眾都驚嘅。 咁其實自然界又不嬲都存在住唔同嘅細菌㗎啦，大家都知 道。OK， 咁啊，劉生，你呢段時間係咪都會成日你都要翻工㗎嘛？咁但係都可以睇曬咁多項目啊？定係點樣？ 我自顧揸車運。 OK，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唔該曬劉生，多謝你嘅電話。劉生就話留意啲水上運動多啲喎，今日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講下奧運佢你哋點睇嘅？先休息一陣。 被告，请你马上回答。 Objection！ Objection！ 喂呀 ，Objection 啊 ！Objection！ Objection！ 法官大人， 法律面前普罗大众都可以有say，全赖有法律援助处。 电视节目《法援之道》，以真人真事介绍法援署点样帮助草根市民面对刑事同埋民事诉讼，保障每位香港人嘅人权。 今晚八点， 港台电视3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关于警方国家安全处寻日就拘捕了 香港言語治療師總工會有五個人啦，咁指佢哋咧係涉及串謀發布煽動刊物嘅，咁、這個就係刑事罪行條例入邊第九、第十條嚟嘅，都涉及。咁係話咧，即係意圖引起公眾特別係一啲年幼孩童對特區政府以及香港司法嘅憎恨啦，咁就話呢五個人亦都係煽惑使用暴力。等等嘅，咁、這、呢個工會亦都係涉及咧，係出咗話係三本繪本有出現上述嘅情況啦。嗱，見到警方尋日開記者會啦，就話呢啲繪本咧透過漫畫咧，將兒童冇辦法理解嘅政治議題咧，以簡單同埋美麗嘅圖畫美化一啲違法嘅行為，咁係荼毒兒童嘅。咁見到個工會就批評啦，呢宗嘅案件咧，都係顯示咗官方以言入罪嘅程度咧一再升級，係嚴重影響藝術創作嘅自由。嗱，不過翻转头啦，讲翻头先刑事罪行条例第九、第十条，究竟系点讲咧？涉及一啲咩内容咧？呢个都可以请一位嘉宾咧，同我哋一齐倾下嘅。有熟悉刑事法嘅执业律师洪云信，早晨。 系早晨啊， 早晨，洪云信。讲到刑事罪行条例第九、第十条，第九条就系讲煽动意图啦。我见其中入边就提到话，即系引起憎恨或者系藐视香港政府咁样啦。其实讲到呢啲引起。憎恨對香港政府又好，佢入邊提到話對司法又好咁，其實有冇一啲標準嘅咧？所謂引起對一啲嘢，無論係政府或者司法嘅憎恨，係如何評估呢個標準咧？ 係啊，其實你問得好好嘅，因為咧嗰條罪行啊，即係第十條咧，煽動文字同埋煽動刊物咧，嗰、那個法定嘅意思只係話煽動文字咧，就係、是、煽動意圖。的文字，咁刊物咧就係、是、煽動意圖的刊物，咁其實咧就係、是、冇一個法定嘅解釋咧，點為之係煽動文字或者刊物嘅？咁呢個咧就係、是、會法庭用翻佢自己嘅客觀嘅睇法啊，咁究竟嗰啲文字或者？那個說法會不會構成一個煽動？咁但係因為在法律上嚟講，第九條咧就規限咗乜嘢係煽動嘅意圖嘅。咁控方要告一個人喺呢條第十條嘅條款咧，其實控方要描述出即係嗰個罪行嘅詳情，佢要講出嚟，喂，究竟佢做咗啲乜嘢嘢嘅？咁究竟因为嗰条条例即係嗰个煽动意图呢係好多款㗎嘛。咁被告人要抗辩要知道控方指责佢犯咗乜嘢嘢㗎。咁呢个呢就唯有係留待即係呢件案件发生咁然后先睇到个详情。 剛才讲緊话刑事罪第九条刑事罪条例第九条煽动意图啦，煽动意图涉及好多嘅，剛才讲到话引起憎恨香港政府啦，或者引起对香港司法嘅憎恨啦，煽惑其他人係使用暴力啦等等咁样。 剛才 就讲到话即係冇一个嘅客观嘅标准嘅。即係因為佢係屬於煽動意圖，所以到最後就係要落翻去法庭根據一啲客觀嘅證據去睇下係咪真係有煽動到人就達至一個憎恨係咪咁樣？但係呢一個要揾到一啲客觀嘅證據又容唔容易咧？其實 嗱，其實咧我哋啲法例亦都好多情況底下係要法庭去釐定，控方嗰個指控係咪毫無合理疑點底下。證明到嗰條控罪啊嘛，咁所以其實即係我會咁講，法庭係睇下控方去點樣去證明個被告人有煽動。嗱，頭先我講啦，咁個煽動咗啲乜嘢嘢就另外一樣嘢啦。 係 OK。 咁但最主要咧就係佢有冇咁嘅意圖去煽動其他啲人去做一啲對政府作出一啲非法嘅行為。不過頭先你都提及到咧，其實嗰、那個呢條法例咧喺第九條，亦都有一啲抗辯嘅，即係話咧，被告人咧如果話喂我有寫到呢啲字或者用到呢啲圖，不過嗰、那個意思咧係只係即係想指出咧喺政府嘅施政。上咧可能咧就犯咗錯， 咁或者咧就話喺嗰個司法嘅缺點， 嗯， 咁係需要矯正啦。呢啲都係抗辯嘅理由嚟㗎。 嗯， 啊， 呢個 即係話。對唔住， 我想補充翻先，因為你頭先講呢個咧，就係喺個條例入邊提到話，任何嘅呢啲言論或者刊物啦，係唔會因為下列嘅意圖咧係帶有一個煽動性嘅，即係話如果你係話對於香港政府或者一啲做咗一啲錯誤或者缺點咧，係有個目的嘅，目的就係要糾正、矯正一啲錯誤或者缺點咧。就是可以做一個抗辯理由，是嗎？ 是的，括弧二其實說呢，就說那些字眼呢，就可能已經是構成了一些煽動性的字眼來的。他說不會僅因其有下列意圖而具有煽動性的嘛。 是是 是。但主要呢，即簡單的來說呢，其實一個真誠的 criticism 的批評，咁咧，我就會覺得咧，呢個就係其中一個被告人可以引用嘅所謂嘅抗辯理由。嗱，如果被告人咁講嘅話，其實控方咧係有責任咧，亦都係毫無合理疑點底下去推翻被告人嘅說法嘅。 嗯， 即係我話喂，其實我寫呢篇嘢或者我講呢啲嘢咧，我係真誠地希望政府會糾正某啲錯 嘅。 控方咧係要證明我係講緊大話又好，或者我而家講呢番説話咧，唔係當時嚇我發布嗰啲言論或者刊物嗰嘅意思嘅。 嗯，但就咁聽落好似都唔係好即係清晰，因為你如果你正常，譬如我舉個例即係一幅畫或者一篇文章或者一個政治漫畫，都有一啲。不同的批评声音，因为现在警方都说批评政府是可以的，但就不可以煽动。那有些这样批评声音的时候，是不是都每次写明我的目的就是为了纠正政府，是为了去令到它可以改善某一些缺点，那才是没有一个法律责任呢？否则就很容易批评完之后到人家可能有个看法，就是我觉得会引起了一些对政府的仇恨，那会不会落入了这个问题呢？即是要写到明才行呢？ 正正就很啱啦，因为呢究竟日後律政司喺嗰個檢控嗰度點樣去證明嗰條控罪，即係嗰個第十條嘅話咧，咁呢個咧就要睇翻以後佢哋會依賴嘅證供啊。你講得好啱啊！即係而家就咁睇，喂，咁模棱兩可嘅情況底下，咁究竟點樣咧？咁即係好彩，我哋嘅制度咧就唔係個被告人去證明自己所做嘅嘢咧係冇煽動嗰個意圖嘛。咁好似之前我講啦，其實控方亦都要畫出個龍門嘅，因為條控罪包括咁多種嘅行為啊。咁你究竟話緊我係邊一款咧？咁呢個係重要嘅，因為佢控方唔能夠好似魚翁殺網咁。總之我覺得你犯了第十條咁所以呢是你去解釋啦，咁其實就唔係咁樣嘅個制度。 嗯，尋日好多傳媒都聞到一啲有政治隱喻嘅書，即係提到譬如《動物農莊》、《1984》呢一類有政治隱喻嘅書，可能都表達到政府嘅不滿，會唔會可能係構成煽動呢？定係好似頭先咁講，都要好明確地有個信息，就係、是他的目的只是糾正政府的錯誤才是沒有問題。剛才講到這些類型的政治隱喻的書有沒有問題呢？ 其實控方在那個搜證或者舉證的時候，他就要證明沒有就是這個所謂的希望政府糾正的錯誤這件事是不存在的嘛。因為如果控方自己都不能夠毫無合理疑點底下去推翻呢、這個説法嘅話咧，咁其實第一句告唔應該告啦， okay， 告都唔幫入啦。 我另外見到有啲出版界人士就話可能日後我喺啲書嗰度都寫明係有個免責聲明嘅話，我係出於好意嘅，咁呢一個係咪可以幫到咧？又 唔得嘅，其實咧佢要睇翻上文下理噶嘛。咁係唔係即是我括弧善意的批评呢，咁你要睇整个文章㗎。唔係话废完一轮然后写一句呢就话其实呢啲係善意的批评。咁我諗唔 足夠的。 剛才講到刑事罪行條例第十條啦，講到刊印啦、發布啦、分發啊呢啲刊物啦，或者任何人冇合法嘅辯解管有煽動刊物都唔得嘅。有啲人就問到啦，如果啲家長有呢一類嘅刊物啦，會唔會有問題？因為我見到譬如網上甚至有一啲嗰啲飄書網啊、交換書網嗰啲私下傳閱啊，又得唔得嘅咧？會唔會屬於叫做輸入煽動刊物，或者叫做即係冇合法辯解管有咁咧？又 其實咧，我相信咧，我嘅演繹呢條法例咧，你譬如你揸住呢本書，咁控方係要證明，喂，第一你要知道呢本係一個煽動性嘅刊物先，係咪嚇？咁如果你睇完本書，你都即係可以咁講啦，都睇唔清楚究竟本書講乜嘢嘢嘅，即係嗰個書嘅主人，咁樣咧，其實一定會係一個抗辯嘅理由，即係話咧，呢條控罪唔係一個絕對責任嘅控罪嚟嘅，即係唔係話你有本書，咁呢啲係煽動性嘅刊物啦，咁你就一定係即係第二款嗰條罪咧就會入罪嘅。咁所以加入冇合法辯解咧，就話控方係要證明你唔會。無知的情況底下 keep 住本書嘛， 即所以個關鍵就是控方要證明到他是要知道個內容是涉及頭先講嗰啲煽動內容的， 係啦，第一樣嘢嗰本書自己本身有係煽動的刊物啊。 OK 咁然後咧，被告人是知道呢個是煽動的刊物，而他冇一個合法的理由咧去代住呢本書，即我哋叫做管有。咁樣咯。 OK， 咁如果同樣道理啦，即係嗰啲印刷商又好，有份去俾佢哋擺喺度，俾人哋拎嗰啲鋪頭又好，係咪都係即係要知道嗰個刊物內容先至，即係或者證明到佢哋知道個刊物內容係涉及真係有煽動嘅成分，佢哋先可能會入罪嘅機會大啲咧？ 係，我會咁樣演繹咯，因為如果唔係嘅話，嗰條控罪咪變咗我哋叫做嚴謹責任嘅控罪，或者係絕對責任嘅控罪咯。 最後一分鐘我都想揾阿洪文想好快解釋一下，就係因為而家有基本法同埋人權法案保障噶嘛，而家呢個煽動罪兩者係咪有衝突嘅？會可能？ 我咧就唔係人權法嘅律師嚟嘅，咁當然。如果在这个抗辩里面觉得法理上是有冲突的话呢，被告可以提出由个法庭的决定。但是终审法院其实以往都很多种的控罪关于人权那方面的事呢、都讲过呢，就说这个不是绝对的。 明白。 是啦。 好啊，唔该晒洪允信，同你倾到呢度。 好客气， 好 系 好。洪允信就系执业律师嚟嘅，有关于就系警方国安处寻日拘捕五个人，就话佢哋系涉嫌串谋发布煽动刊物嘅。转头翻嚟9:30，继续千禧年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9: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东京奥运今日开幕，香港女子蛙艇运动员洪泳恩今朝出战女子单人双桨赛事，系今届奥运香港队首名出赛嘅运动员。佢喺初赛嘅五名选手中取得第四名，将会进入复活赛。赛事在海之心水上竞技场举行，女子单人双桨赛事有六场初赛。洪泳恩在第三场初赛亮相，同组有四名选手，包括中国代表江燕。五名选手晋身头三名就可以晋级，即使排第四或第五，都可以在复活赛再争取晋级。东京奥运今晚在东京的国立竞技场举行开幕礼。身在东京的奥运香港代表团团长贝君奇说，运动员都很小心做好防疫，包括每日量体温。在奥运村内亦都会同其他国家的选手保持社交距离，不太担心感染新型肺炎。贝君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奥运村住了几千人，因此村内的餐厅都多人。不过选手除了进食，多数时间会戴口罩。他又说，大会对一旦有运动员确诊或者何谓紧密接触者都有指引。体育专员杨德强在一个节目表示， 下星期前往东京会留在奥运闭幕，会留至奥运闭幕。他又说政府购入奥运转播权，提供五间电视台免费播放，今次安排加入条件，电视台必须转播香港运动员的所有参赛项目，可以让市民更加认识本港运动员。内地过去一日新增48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本土病例占12宗，全部来自江苏，没有新增死亡个案。同日再多35名无症状感染者，其中10人是本土感染，7人来自江苏、辽宁、安徽和广东各有1人。内地累计92462宗确诊个案，4636人死亡，87100多人康复出院。南韩新增163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较前一日少212宗，但连续是17日维持四位数，大部分属于社区感染，再多3名患者死亡。政府宣布将首都圈的第四级防疫响应，以及禁止晚上6点后2人以上聚集的措施延长两星期至到下个月8号。当局表示由于全国新增病例急剧增加，政府别无选择，只能够减少私人聚会和活动，以遏止病毒传播。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同有烟霞，最高气温大约34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酷热，亦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7617点，跌105点，成交金额59.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566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70点，跌93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538.5元，跌5蚊；中国平安72.25元，跌0.5元；快手137.4元，跌7.7元；美团275.4元，跌4.4元；药明生物132.9元。药明生物是132.3元，跌0.5元。比亚迪股份227.2元，升3.4元。微盟集团11.34元，跌2毫。中移动50.9元，系升7毫。恒生中国企业101.9元，跌2.5毫。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7，日元110.17，瑞士法郎0.919，加元1.256，人民币6.47，英镑对美元1.378，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兑美元0.739，新西兰元兑美元0.699。港金现价报16740元，升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5.63美元，卖出1806.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以领首先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沙沥公路去狮隧方向近威尔斯亲王医院对出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城门河，就是沙沥公路去狮隧近威尔斯亲王医院对出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城门河。另外，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港铁站对出亦都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畅顺。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的来回方向交通大致畅顺，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奥运站对出是车多，龙尾在海丽村。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九龙货仓一段是慢车，龙尾在观塘码头。在新界区，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白沙湾码头一段是非常挤塞，去西贡方向车龙排到去南边卫路回旋处，去九龙方向龙尾在西贡消防局。而大埔公路去九龙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亦都是挤塞，车龙排到马场。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 清水湾道正直之去大清，同埋青山公路中山台去荃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消费券计划已经接受登记啦！由而家到8月14号，年满18岁嘅合资格香港永久性居民同新来港人士，可以上 consumptionvoucher.gov.hk 登记，或者将书面表格交去指定银行同邮局 ，Alipayhk、八达通、客住上或 WeChat PayHK 四拣一，就可以分期收到5000元消费券，齐齐消费，大旺经济。 病向浅中医，大家都必定认同。预防胜于治疗，更加冇人会反对。 当大部分人打咗针，香港先至可以逐步回复以往嘅生活。 疫症万变，人情依然。 我成日都问，究竟企业仲要守到几时呢？ 我衷心希望尽快战胜疫情，等分隔两地嘅家人朋友尽快团聚， 走出逆境，重新出发，绝对系指日可待。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九点，香港家书，人情不变。 2021年7月23日。国安处拘捕5名工会干事，涉嫌串谋发布煽动刊物。 721暴动案，7名被告判囚3年半至7年。 政府专家称，是否要打第三针新冠疫苗仍言之过早。 奥运开幕礼今晚举行，因应疫情不开放与公众参与。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关于昨日拘捕了香港言语治疗师总工会的5个人，警方指他们是涉嫌刑事罪行条例第9、第10条入面提到一些串谋发布煽动刊物，涉及一些是绘本。其实讲今年1月的时候，教育局副局长蔡若莲曾经形容过一些绘本是借童话故事包装政治宣传，是不适合作为教育，又呼吁学校不要采用，否则即时制止和会跟进的。在国安法之后咧，实施之后咧，其实都见到教育局啦，都有一啲俾学校嘅指引嘅，就话要学校咧确保校园范围内嘅字句啦，包括校园入边嘅书啦、图书馆嘅藏书啊、刊物等等咧，系冇涉及危害国家安全嘅内容嘅。喺呢啲嘅情况之下啦，学校嘅图书馆喺选书啊，或者喺检视啲书嘅监察上面，会唔会都多咗咧？作为图书馆老师嚟讲，又有冇足够嘅判断喺现行一啲嘅指引或者情况之下咧，系去拣书啊，系处理学校嘅图书馆嘅藏书咧？请一位嘉宾同我哋一齐倾嘅，有优质图书馆网络创会会长吕子刚，早晨。 早晨， 吕志刚，头先讲到话系咪其实喺实施国安法之后都有指引，其实话要学校系要定时检视啲图书馆嘅藏书等等，系咪有呢啲咁嘅机制话要做嘅？ 我哋收到有任务，咁就个指引咧，可能去咗校长嗰度，亦都有啲可能会将个指引正正式式俾图书馆主任睇啦。有啲就话喂，你要确保图书馆啲书点做，你哋有咩政策啊咁。咁甚至最近，其實最近多咗嘅，因為好多要開校長啊，要開法團校董會啊，咁佢哋都要向校董會嗰、那個會議嗰度咧報告啲嘅政策。咁其實我哋之前咧都自己會有一啲內部嘅守則咧，話咗俾啲同行聽嘅，咁變咗，即係我諗最重要，第一我哋一定會同學校合作啦，因為學校即係除非學校係對國安法好有疑慮或者抗拒，冇其實應該冇呢啲咁嘅事嘅嚇，以現在嘅辦學團體嚟講，咁就但係一去到即係我有時會覺得係一層嗌一層啦，咁而成個制度未完善嘅，咁至於你頭先我會講翻你頭先提過話是不是有选书啊、扣书的指引呢？如果是官校，可能它有一定的程序，确保某些东西是稳阵，主要都是财务啊和那个权限的问题。但是去到津校呢， 好多時都會係校本管理嘅，啊，即係好多年前一路都落嘅校長可以話事嘅咁樣。咁我哋嗰陣時咧有個立場嘅，咁我因為我自己都諮詢過一個律師，諮詢個律師嘅意見。律師話：喂，第一，圖書館主任或者係教師都係專業嘅，你哋首先咧可以用專業判斷，啊，至於嗰，那個專業嗰，那個。嗰，那個界線擺到邊度呢人人而異，啊，因為有啲係基本嘅守則，大家判斷到嘅道德啊、價值觀啊等等。咁，但有啲呢，亦有啲係大家個立場啊，或者係對於文字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那個領悟啊，各方面呢都會有非識其大。咁於是佢就話老師可以幾層嘅責任，啊，第一。圖書館主任上面咧會有一個閱讀委員會嘅，閱讀委員會亦都係一班老師，甚至有多科主任，甚至副校長都喺度嘅。咁而佢哋係更高層次嘅層次啦。咁教務主任就去到副校長，就去到校長。咁我就覺得就話，圖書館做咗第一層，咁第二層咧就係頭先所講嘅中層管理同高層管理咧，一齊去做啊。咁而對於所謂某啲書籍一定要禁，一定要唔俾擺咧，嗰啲咧就要交俾國安局啦，或者係甚至係教育局啦，要出一個禁書清單。我哋暫時就未見到，咁就 但你贊成係有禁書清單嘅。 邊度啊？ 即係你贊成局方係設一個禁書清單咁樣。 你嗱，即係如果話站喺我哋嗰，那個。那個容易跟一個最低的要求來講呢，有一個要下架清單，我們就跟做囉，即是我們現在未即刻跟了康文署那個即是康文署公共圖書館的指引，有時我們都會 check 的，這本書到底有沒有問題呢，例如哪位作者在政治立場的書知道是要下架啦，但是在文學或者語文上面的書，我們應不應該保留呢，還是凡是佢有個名嘅書都唔得咧，我哋就會 search 呢個公共圖書館。咁，如果公共圖書館都仲有嘅，咁即係呢本書仲可以喺度啦，我哋都有嚟可換啦咁樣。 即都是跟康文署嗰個為做基準先啦，暫時。但頭先你都講到話，仍然有一啲嘅灰色地帶喎。所謂灰色地帶係啲咩咧？係咪可能啲書係涉及一啲政治嘅內容，但又未必好明顯，係咪即涉及法律嘅？咁你哋就唔知點揀咁點處理咧？如果一般涉及灰色地帶， 涉及灰色地帶咧，有時係個價值判斷，大家都冇定案嘅。即例如你話六七暴動。咁係咪違反國安法呢？有人話唔係，六七暴動係反英抗暴嘅，係啱翻香港現在嗰個本土歷史嗰個潮流嘅。咁另一件事件就話六四事件三十年，而家就話有六四真相啊，咁嗰啲流出嚟，然之後話係另一件事啫。咁但係香港人無論左中右，喺三十年前大家都會接受。主流那個新聞報導同埋嗰個對事件嘅理解同埋演繹噶嘛，咁圖書館一樣會有呢一啲屬於中國當代史嘅一個部分擺喺度噶嘛，咁有啲出版社例如話《星島》啊、《明報》啊，咁嗰啲主流嘅傳媒，咁我哋會覺得好穩陣咯，係嘛？咁依然擺喺度，咁但係依然有學校突然之間就話喂。呢本書你擺喺度唔得喎，有問題喎，咁有問題唔緊要，大家一齊解決啫嘛。咁有間學校甚至乎同圖書館主任講話，做乜你唔抽起佢啊？我記呢一個 warning 又出現咗。咁我就於是另一個問題就係話，喂，呢個責任係大家共同承擔噶嘛？點解學校唔做一次由科主任、副校長同埋圖書館主任嚟一個下晝或者一日睇曬圖書館所有嘅書？咁然之後去做一樣嘢，而就咁就將一個責任掟咗俾圖書館主任話佢做錯咧，咁呢樣嘢係我站喺業界嘅立場嚟講咧，係最唔同意嘅一件事咯。 而家有冇話聽到啲圖書館主任都喺譬如國安法等等生效之下啦，都擔心自己揀書即係有一啲咁嘅意見或者咁嘅諗法㗎？ 揀書就審慎咗嘅，肯定係啦。對於 嗰、那個更加即對於嗰個立場啊，係咪能夠接受現在呢個時局能唔能夠接受嘅書籍咧，就避免㗎啦。咁即係所以我有時就話，誒、哎，站喺我哋專業立場嚟講咧，喂，唔應該過度篩選，唔應該過度自我篩選審查啊，因為如果唔係咧，本本書都可能有問題。 但你見到有冇一啲自我審查？譬如頭先講到一啲政治意味嘅書，或者過往一啲文學經典，有啲都可能有政治隱喻嘅喎。呢一類會唔會喺入書方面都呢段時間都會審慎咗，甚至係唔揀或者下架先咧？又 嗰度就嗱，我就贊成唔好咁問有隱喻嗰啲咧，就唔係一般人即除非就話你話某啲作家。嗰啲書講咗啦，《動物農莊》又好，咩咩都好啦，咁樣嗰類書啦，講咗啦。咁但係如果唔係嘅話咧，如果唔係嘅時候咧，就我就覺得唔需要啦，因為你一本書俾文學作品擺出嚟係有多重嘅演繹性嘅。咁學生仔未必睇到咁深層嘅隱喻啫，亦都唔需要做得咁過分啦，咁樣。 即所以在經典文學方面呢啲，你哋暫時都冇話聽到，因為一啲可能涉及一啲政治隱喻而要揀書唔揀佢哋，暫時就未去到咁樣。 暫時冇，除非有先例，除非有案例，係啦。 我見教育局咧都有一個回覆嘅，咁佢入邊特別提到就話對於任何形式嘅包裝，對於任何形式包裝作為政治宣傳嘅讀物咧，學校都應該要謹慎移除，以免係荼毒學子嘅。其實這個說法呢容不容易判斷呢，即是任何形式包裝作政治宣傳的讀物。 哦，這個呢就這個就大包圍的啦，即是他講了就等於他做了事，他講一句說話做什麼意思，但調返轉怎樣守這條線而令到圖書館又有返原本的學習功能，擴闊學生的視野功能，這樣才是緊要的嘛。尤其是最重要，我哋成日都講我哋有資訊素養，就話唔同立場嘅資料版同我哋教識學生點樣去 filter 一件事，同埋去篩選一啲資料，知道呢啲資料係有用冇用，有害冇害。咁當然而家一個敏感嘅時代嘅時候咧，咁我都贊成咧，官方覺得係好明顯好敏感嘅讀物咧，我哋就會拎走。我甚至話俾人聽，圖書館主任職級以上嘅所有嘅主任話俾你聽要拎走，你都唔好拗啦。你唔好以為一個文化衛士嘅角度咧，去捍衞一啲學術嘅尊嚴。喺個職級方面咧，你嘅責任未到呢度啊，因為校長、副校長嗰啲係比你承擔更加多，亦都包括咗這個校董局，係咪啊？咁所以大家各守翻自己嘅本分咯，然之後利用專業咧去繼續做自己可以做嘅工作咯。 OK， 好啊，唔該曬，呂志剛同你傾到呢度。 多謝曬。 好啊，呂志剛就係優質圖書館網絡創會會長嚟嘅。教育局方面咧有個書面回覆俾我哋嘅，就話香港國安法實施之後，本局咧已經向學校咧發出有關學校行政同埋教育嘅指引。指引指出咗咧，學校咧需要設立啦、強化啦校本監察機制，由學校管理層咧同埋老師咧係定期檢視校內各個學習領域啦，以及係跨學科學與教資源啦，包括圖書嘅內容以及質素嘅。如果發現咧又係涉及嚴重罪行或者係道德倫理不當啦，或者有機會違法嘅內容咧，你應馬上咧將佢哋移除，以免對學生產生咧壞影響。對於以任何形式包裝作政治宣傳嘅讀物咧，學校應該謹慎移除啦，以免係荼毒學子嘅。先聽一次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陳凡，製作周偉業。 有啲恐怖電影上映嘅時候，會標榜有觀眾被嚇到暈倒送院。小説《惡搞研習營》都有類似嘅記錄。据讲作者恰克帕拉尼克，他在巡回朗读短篇故事《长子》的时候，就累积了有73个听众听到晕低。虽然有这么惊人的纪录，但是《恶搞研习营》并不是帕拉尼克最出名的作品。若果讲到他另一本被改编成电影《搏击会》的书，大家应该会更加有印象。不知道他是不是对这种地下俱乐部特别钟情。 恶搞研习营讲的就是一班怪人参加了一个作家研习营，被困在一栋荒废的戏院里面写作的故事。 第一篇故事就是开首提到的长子，主角是化名为姓无常的人。他之所以无常，是因为十三岁那年沉溺一种奇特的自毒方式，就是在游泳池利用循环马达制造快感，结果肠被扯出来。虽然乍听之下极其呕心，但作者在各个耸人听闻的故事背后，只是为了带出尖刻的社会批判。例如在《斗夸斗臭》一篇，讲述变性人加入了只是容许女性参加的团体，但女人将自己过去在男性身上遭受过的压迫施加到对方身上，变成一种性别暴力的恶性循环。而在《产品地位》一篇，全心全意做菜的厨师因为被所谓的美食评论家随意批评，所以用某刀具公司的刀解决了他们，之后再写信给那间公司要求掩口费，否则他们的刀具以后就会同杀人案挂钩。带出那些会做的人就做，那些不会做的人就闹的寓意。 就好像搏击会那句经典对白那样，搏击会第一条规则是你不可以谈及搏击会，要体验恶搞研习型的恐怖、滑稽和震撼，你只能够亲身打开这本书加入研习型。我可以讲的就只有这么多。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恶搞研习型》，作者恰克·帕拉尼克，由小二出版社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申诉专员公署咧，寻日就公布有关于食环署防蚊啦同埋灭蚊工作嘅一个调查报告，其中咧就提到几点啦，包括就话食环署咧每月公布嘅白蚊伊蚊嘅有蚊气指数咧过于笼统啦，或者可能会令到市民咧低估蚊患嘅情况。咁另外咧，申诉专员咧亦都提到话，而家咧佢引述食环署讲嘅，就话基于风险评估啦，主要系监察咧嘅蚊咧就系白蚊伊蚊啦，因为白蚊伊蚊咧就比较易传播登革热嘅，咁啊，但系。其实咧，而家喺香港都有其他嘅病媒嘅蚊，好似就话有引致日本脑炎嘅三大肺腑蚊啦，咁仲有机会引致疟疾嘅岸蚊啦。咁而家咧就喺呢啲情况之下咧，食环署系冇监察计划嘅统计其他蚊嘅蚊患情况嘅，主要都系靠市民嘅投诉数字啦，去显示蚊患嘅唔同地方嘅情况啦。咁公署就话啦，食环署唔能够单靠白蚊伊蚊嘅监察计划嘅指数去评估香港蚊患的情况，觉得应该要同时都分析其他的投诉数据的跟进。这个可以请一位感染及传染病专科医生一起谈的，有林伟信在电话旁边。早晨。 是早晨张文。 早晨林伟信，刚才讲到主要就这个白蚊伊蚊是作为这个有蚊气指数的一个参考的。你觉得其实足不足够的呢？因为刚才都讲到另外还有其他蚊都可能是病，即是带来一些病的嘛。 如果讲香港，我哋担心系一啲做用蚊做所谓蚊媒嘅一啲传染病咧，咁的而且确风险较高咧，的而且确系登革热呢个病毒嘅吓。咁其他你提过咁譬如日本脑炎同埋或者系疟疾嗰个风险相对嚟讲系会低啲嘅，不过当然就唔系话完全系零风险啦。咁但系所以就的而且确登革热嗰个病毒个风险相对高。咁最主要嘅原因就係话我哋香港嘅地理位置呢，其实基本上喺特别喺东南亚嘅一啲地区嘅国家呢，其实都係好多地区係有呢个登革热係为之係风土病嘅情况。咁所以就我哋俾呢啲地区围住咗之后呢，其实係只要有一啲输入个案形成咗一啲本土嘅爆发，如果本土爆发个病毒能够即係造成咗傳播鏈咧，咁有機會香港都成為一個即係有登記係一個風土病嘅地區，咁變咗就可能就會相對後患無窮啦。咁所以點解食環署佢採用嗰個監察個首要都係睇翻白蚊伊蚊個原因都係咁樣啦。 咁、okay. 但係另外嗰兩隻蚊咧，可能導致日本腦炎嘅嗰個三大肺腑蚊、疟疾嘅嗰個岸蚊，呢啲又需唔需要即係考慮埋納入一個監察嘅範圍咧？ 其實都應該要考慮納入個監察嘅範圍嘅。咁但係特別係日本腦炎啦，嗱，我哋藥劑相對嚟講個風險咧就冇咁高嚇。咁日本腦炎會唔會發生咧？咁風險比入呢個登革熱係低啲嘅嚇。呢個有好多種因素啦，即係第一就係嗰個蚊媒嗰個傳播嗰個特性有少少唔同啦。個疾病本身我哋鄰近地區雖然有日本腦炎，但係好多我哋附近地區因為有打呢個日本腦炎嘅疫苗㗎，咁所以即係近年相對嚟講係少咗嘅嚇。咁但係日本腦炎喺香港有少少特別嘅地方咧，就係第一咧，就日本腦炎係大部分人感染咗係冇病徵病狀，超過九成九係冇病徵病狀，所以好難察覺嘅。第一就係、是，咁第二咧就係、是日本腦炎咧同登革炎唔同嘅，佢嘅傳播鏈咧就有幾個角色嘅嚇。第一就當然要有人啦，第二就有呢個蚊啦嚇，蚊個蚊咧就一個叫三大括弧蚊，就唔係白紋衣蚊啦。咁另外咧就仲會原來有個角色咧就係豬隻。同埋呢個一啲雀鳥、野鳥，特別係一啲鹿鳥科嗰啲野鳥。咁啊，香港呢啲元素齊唔齊咧？原來都齊曬嘅喎。咁香港特別少少嘅，譬如喺新界西北地區啦，其實都仲有幾多豬場嚇。咁因為過往咧，豬場其實就有好多啦，即係全盛時期。咁幾年前嘅統計，大概依家香港有幾十個豬場左右啦，集中都喺新界嘅西北邊嚇。咁有趣的地方係香港嗰個人口密集咧，就算喺呢啲豬場即係嘅地區嘅西北邊咧，佢喺兩三公里範圍咧，即係嗰啲蚊患嗰、那個即係可以飛嘅距離咧，係有已經有一啲好人口密集嘅一啲地方，大家都明白，即係新界西北地區其實好多仍然喺啲人口密集嘅屋苑啊、屋村啊咁樣嚇。咁所以就構成咗個地理環境係可以即係被呢、這個。日本腦炎即係影響嘅一個元素喺度咯，咁所以就如果同一時間能夠監察到呢個三大括弧蚊咧，係會對於日本腦炎嘅監察都係有個意義喺度咯。 但整體你覺得即係喺蚊嘅監察方面係足唔足夠咧？香港同鄰近地區比較嘅話， 其實如果睇翻我哋受呢、這個即係啲蚊患影響嘅一啲傳染病嚟講，香港比鄰近地區其實相對嚟講咧算少嘅，因為譬如話，就算好似譬如大家都會睇新聞都留意到，譬如廣州又好、澳門啦，甚至台灣都好咧，其實譬如受呢啲登革熱影響都幾嚴重嘅，可以有時啲季度可以係比香港。咁香港我哋登革熱喺2002年同埋2018年試過一啲小型嘅本土嘅爆發啦。如果大家記得就02年就馬灣個地盤啦，18年就獅山公園嗰度啦嚇。咁、但係相對性比起鄰近地區其實算好多嘅。咁所以我相信監察咧就個力度即係冇鄰近地區咁多。咁都係理解嘅，咁所以好食環署選擇就係用一個相對成本低啲、成本效益高啲啦嘅方法去監察，即係最重要嗰個蚊媒咁樣去嘅策略去做咯。 Okay, 好啊，唔該曬林偉信，同你傾到呢度，多謝曬你。林偉信咧就係感染及傳染病專科醫生嚟嘅，食環署有個嘅書面回覆俾我哋咯，佢就話咧，該處已經落實咗報告入邊大部分嘅建議啦，包括係適當整合咧監察計劃每月發布嘅數據啦，檢視點樣去善用監察計劃的數據去進行更加仔細的趨勢分析等等，就說會以積極的態度繼續研究和跟進餘下的建議。今天的年代來到這裡差不多了，下個星期再和大家見面，拜拜。